对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员江西柱同志逝世一事，党、武装力量、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和各阶层劳动者21号前往西长会馆，对已故江西柱同志表示哀悼。